开了黑风口野人沟，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这里比神秘更神秘，比危险更危险。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看着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白骆驼、行军蚁、怪眼黑蛇、视向魔狐，种种的怪异事物，连同古老的预言，虚幻而又真实，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见到埋在黄沙之下的石人像隻眼好像眨了一下，难道是我眼花看错了？只见挂在房梁上的戏灯被灌入来的狂风吹到摇下摇下，光线闪烁不定，影到烂屋中忽明忽暗，漆黑的石人好像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是露出头部，下边就全部都埋在黄沙之中。走到近处一睇，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边趴住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咁大，身体乌黑，尾巴是呈血红色的，被气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睇就好似是石人隻眼在闪光咁。我见到只是只蚂蚁，就顺手一弹，将佢弹在地下，一脚就踩上去，只听见啪一声，踩到变成屎饼了。但是觉得好奇怪的是，呢只大蚂蚁的身体比普通的蚂蚁就硬好多了。我睇咗睇四周围，烂谷我到处都透风，唔知道呢只蚂蚁是从边度爬入嚟嘅。杨雪妮走过嚟问我咩回事，我讲冇咩，就是只蚂蚁俾我踩死咗。我将正喺度熟睡嘅肥仔叫醒，叫佢放哨，随后就向火堆里头添咗啲固体燃料，等啲火烧得旺一啲，然之后将气灯关咗，就捐入睡袋瞓觉啦。身体好疲倦啊，好快就瞓着。醒嘅时候已经是第二日的上午九点几了，外边的纱布刮了整整一夜还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风力就小了很多了，这一场魔鬼咁的纱布终于就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一大截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咁大的风沙，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漠之中。不过即使全部被黄沙埋住，亦都不意味着是永远被掩埋的。塔哈拉玛干有一半是流动性沙漠，随着狂风移动沙漠，不知几多年后它又会重见天日的。邝爱国正在指挥学生挖掘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髀了，大家都围过来看。只有安力满趁着风势减弱出去看看这样城墙下面的骆驼。我从包里头拿些干粮出来，边吃就边去看看他们的发掘。这次跟随考古队进入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之外，亦都是想同这些专家学者学下啲考古方面嘅经验。佢哋係怕损坏石人身上嘅雕刻，只係用工兵铲挖开外围嘅沙，然后用平铲同埋铲一啲一啲咁清理，挖开一部分就清理一部分，

有啲动物稍微跑慢啲啫，立即就被沙漠行军蚁所覆盖。沙漠行军蚁嘅口中含有大量嘅蚁酸，成千上万一齐咬，就算系大象都顶唔住。一啲沙狼同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佢哋就只系剩低一堆白骨啦。呢座城中嘅沙漠行军蚁何止千百万啊？好似成座古城就系一个巨大嘅蚁巢。我哋被困喺屋顶，只能够挥动工兵铲，将爬上嚟嘅行军蚁扫翻落去。远处嘅城墙下边，安力满正喺度忙住解开绑住骆驼嘅绳索。我将步枪掉俾肥仔讲：打佢顶帽。肥仔举起步枪，毫不犹豫咁对准安力满扣动扳机，砰一声，安力满嘅皮帽被子弹打飞，吓到佢颈一缩，拧翻转头睇住屋顶上嘅国人。我对佢大嗌啦：安力满，你再咁跑，第二枪就打你嘅屁股，胡大肯定冇意见。安力满啊，连连摆手，示意唔跑啦。但系屋下边已经布满晒沙漠行军蚁，我哋暂时系落唔到去嘅。但系留喺屋顶上边都唔系办法嘅。正响度唔知点算好嘅时候，只见一栋烂墙，隆一声就倒冧咗啦。一只羔羊咁嘅大蚂蚁从里边爬咗出嚟，呢只肯定系蚁后啊！身上长住六对透明嘅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漠的袭击，惊动了藏在巢穴深处的蚁后，他正准备在这里迁移。见到蚁后这样的声势，考古队员大家都面色大变。杨雪莉嗌：擒贼先擒王，快点开枪解决了他先。肥仔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气步枪，急到猛咁抌脚： 哎呀，这支枪口径太窄了，佢老尾呀打唔到呀。 讲係咁讲啫，佢仲係开咗枪，将弹仓中剩余嘅子弹全部射向蚁口。我急中生智，剥低用嚟挡风沙嘅围巾，将剩低嘅固体燃料全部用围巾包起身，揞出打火机点燃咗围巾嘅一角，当成燃烧弹咁从屋顶向下边嘅蚁口就抌过去啦。呢招竟然收到奇效啊！火借风威，大火将呢只巨大嘅蚁后身体包围，蚁后咪痛啦，挣扎住响沙度滚动，越滚啲火就越大。梗系啦，呢种压缩燃料啊，只要一啲咋就可以燃烧十几分钟啦，何况系半桶，足足有一公斤嘅嘛。火越烧就越大啦。四周的沙漠行军蚁都乱晒笼，奋不顾身咁冲向蚁后，希望凭借住数量将火扑熄。我见到机会嚟啦，对大家一招手，拎住工兵铲当先就跳落屋，将零散嘅沙漠行军蚁驱散。大隻老楚见孭住陈教授、邝爱国、叶奕森等人互相搀扶住，肥仔断后，一行人都从突破口冲咗出去啦。这个时候安力满已经将受惊的骆驼群控制住，大家都爬上了骆驼，吹动驼队向城外就猛跑了，身后不时还有各种野兽冲过，平时碰上都是你死我活的冤家，这个时候边个都不顾得边个了，全部搏命不断奔逃。驼队跑出去几百米，我拧回转头看过去，破败的古城遗迹就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无数的沙漠行军蚁还好像翻翻滚滚的海水咁沸腾住从地下蜂涌而出。不过呢，只要没有被这些蚁群包围呢，就不会有危险了。这时安力满解释，他啱先是想出去先解开绑骆驼的绳，若然被啲蚁群将骆驼咬到剩返棚骨，我哋想走都走唔甩噶啦，并唔系想自己先逃命。肥仔唔信啦，用手指公指住背上嘅步枪讲： 小南啊，你唔好同我讲，以后要解释呢，